新竹门是卡阿爹奶 ，Capital 高五百详细频道。现在是明月报告加牛新闻。为您报道，我会空降，我在西周暴风地区及高岛已经在二十几个国家被发现。由于我国四十亿双日港国际枢纽，国内日的人四处旅游，因此假如新加坡在以来几个礼拜内发现高岛分裂，并不令人惊讶。王艺空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提供讲，我国已经制定了必要赶公共卫生措施以及条例，并且户外公众假如民垂赶生殖器官出现配件，都要立刻就医。本地的官办单日性办理连续三个月地在实践期以下，什么慢性增加死亡办理。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，什么新增加3323起病例，其中79起有轻微输液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总暴露下降较矮。马来西亚北街出口经理圣豪尼基伯讲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业界正在努力增加冷冻鸡的进口量。中国表示，我国目前从巴西、美国、泰国等等二十几个国家进口冷冻鸡，进口量高而增加的预期。消防旺季食巴拉碳黄就指出，冷冻鸡价格已经上断了市场，售价赶十一礼拜以上的新鸡的价格不算上下。政府在数码疫情现在推出十一应用程序，让人端家通过模拟诈骗断金，了解相关地理，进而帮助人端家更好地保护资源，以免行业混乱骗局。应用程序将重地在平板电脑上，并且在每年十月以前颁发给对约十千亿居住在租赁租屋的年短者，帮助伊人更好地应对数码时代。受白癜症宋德胜整体团建结核影响的极端2500名东岭河居民，已经连续了护港到新区新租屋单位的数列，东岭河17%的居民死在连黑宋教结核下，一者心强防恶，与罗家乡再结邻居用。大世界共华语运动庆祝在年比水一万六万，今年活动的报名人数达到1868人，是活动举办以来最少人的实锤。受邀请担任活动嘉宾的交通部公益政务部长舒焕达表示，我年我通过欢乐感物美的训练学习华语，其算重要一个古拉国人在逆算生活中多使用华语。世界五年的绿光开放的什么规模，也引了3万人高端参观，根据开放的的文章，为期三日的活动需要9万多的门票已经被预订一空。感谢新闻报告我了。